手，能为家人而出走，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而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 心中响着渺茫，沿路挂着城市新装，冬日追赶风中漂亮女郎，怀念灵体温正下方，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，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，轻摆中当肩碰着你，是最不可解释的艳美，正是你，我没逃避，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，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，你前面无尽，一生不忘记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。